上太拥挤，太多人有秘密，不理想遥无期，在被隐藏进过去。你脸上的情绪在还原那场雨，只想能退过完全都不会过这里。这日子不再绿，又斑驳了几句，剩下半空回忆的我在大房子里。这是你跟自己下棋，还来不及仔仔细细写下你的关于，描述我如何爱你，你却微笑的离我而去。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努力在挽回，一些些应该体贴的感觉。 是我忽略。